这就是犯罪和生意的区别。想做生意，你得有资本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就是二者唯一的区别。我说，哼，恰如其分的冷嘲。但是滔天大罪也要花不少钱。那钱从哪儿来呢，伙计？可不是从那些打劫酒铺的家伙那儿。再见，回头见。周四晚上10:50的时候，威德打给我。他的声音粗重，嗓子里发出咕隆咕隆的声音。不知为何我觉得很熟悉。接着我听到了电话那头短促沉重的呼吸声。 我的情况很糟，马洛，糟透了，我撑不住了，你能赶紧过来一趟吗？ 当然，请你先让威德夫人接一下电话。他没有回答，接着是一声撞击，然后一片死寂。过了一会儿，什么东西叮铃当啷的四处乱撞，我朝着听筒大吼，但是没有人应答。时间在流逝，最后哒的一声，听筒被放回原位，传来电话未接通的嘟嘟声。5分钟之后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就赶到了他们家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，我飞驰过山口，一上翻土拉大道就闯了红灯，在不该左拐的地方左拐，从两辆卡车中间挤了过去，总之是出尽了洋相。我穿过恩西诺的时候，时速接近60英里，大灯照着停在路边的车辆外缘，让任何突然想从车里钻出来的人吓得立马打住。只有当人无所顾忌的时候，才会有我这种运气，没有警察，没有警报器，没有警报灯。我脑子里闪过一幅幅威德家里的景象，一定不怎么令人愉悦。可能威德夫人独自一人在屋中面对一个喝醉的疯子，可能威德夫人的脖子折断了，躺在楼梯的底部，可能威德夫人躲在上锁的门后，外面有一个人嘶吼着想破门而入，也可能威德夫人在月光下的公路上光脚狂奔，一个大块头的黑人拿着剁肉刀紧追不舍。情况截然相反，当我的老奥兹甩尾进入他们家的车道时，灯火通明，而威德夫人站在大厂的门口，嘴里叼着一根烟。我从车里出来，穿过石板路来到她的面前。她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，一件开领的衬衫，平静地看着我。除了我自己兴奋不已，这儿的一切都是静如止水。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跟我的行为一样荒诞不经。我以为你不抽烟。 什么？ 哦，不，通常情况下我不抽。威德夫人把烟从嘴中拿出来，端详了一会儿，扔到地上采蜜。偶尔为之吧。他叫了维琳姐一声，声音疏远而平静，就像从夜间的水上划过，彻底放松。不可能，威灵吉医生搬走了，他叫的是我。 哦，真的吗？ 我刚才听到他打电话叫人赶紧过来，我以为是威灵吉医生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 他摔倒了，一定是把椅子往后仰。他以前就这么干过，头磕在了什么东西上，流了一点血，不多。 好吧，那就好，我可不希望看到一大滩血。我刚才问你，他在哪儿？ 威德夫人凝重地看着我，然后指了指，说：那边，路边或者是栅栏旁边的灌木丛里。我向前逼近威德夫人说： 老天爷，你没去看看吗？ 这一下真的吓到了他。我回望草坪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但是靠近栅栏的地方有一片深深的阴影。 威德夫人非常平静地说，没有，我没有去看，你去找吧，我受够了，这已经超过了我能承受的范围，你去找他吧。他转身走回房子，没有关门。没过多久，大概走了一米，他就倒在地板上，躺在了那儿。我把他抱起来，平放在两张隔着血红色长条鸡尾酒桌的沙发床的其中一张上。我摸了摸他的脉，不是很微弱，也没有不平稳。他双目紧闭，眼睑发青。我让他躺着，走出了房子。威德就在那儿躺着，正如威德夫人所说。威德侧身躺在木槿的阴影中，他的脉搏快而沉重，呼吸也不太正常，后脑勺黏糊糊的。我对他讲话，摇了摇身体，甚至拍了拍他的脸，他只是咕哝，并没有醒过来。我把他拉着坐起来，并将他的一只胳膊拽到我的肩膀上，让他靠着我的背支撑起来。我一手去抓腿，但是没成功。这会儿他简直跟一块水泥板一样沉。我们都坐在草坪上，我歇了口气，又试了一次。最后我用消防员的肩背式举起了他，艰难地穿过草坪。这一段路简直像往返了一趟暹罗。门廊的两层台阶宛如有十英尺高，我踉跄着走到沙发旁边，跪下来把它放平。我再次直起身子的时候，感觉脊柱好像要裂成至少四节。艾琳威德已经不在了，房间里只有我。我疲惫不堪，无暇顾及其他人在哪儿。我坐下看着威德，观察他的呼吸，然后看了看他的脑袋，有些血污，头发上也粘着血迹。看起来情况不是很好，但是头部创伤一向都不好说。然后艾琳威德来到我的身旁，安静地低头看着他，脸上还是带着不变的冷漠的表情。他说，对不起，我晕倒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我们最好打给医生吧。我给罗琳医生打了电话，他是我的医生，你知道，但他不想来，那就换一个人试试吧。哦，他会来的，他是不想来，不过他会尽快赶到。坎迪在哪儿？今天他休息，星期四，厨师和坎迪周四休息，一贯都是这样。你能把他弄上床吗？ 我一个人不行，最好找一床厚毯子或被子，今晚可不太暖和，这种情况下容易得肺炎。 艾琳说他会拿一条毯子来，我想他人可是真他妈的好，不过这个想法不太明智，因为被威德背得太累，我变得头脑不清。 我们盖了一条毛毯在威德身上，15分钟后罗琳医生来了，还是老样子，僵过的衣领，无框眼镜，脸上带着要清理狗的呕吐物的表情。他检查了威德的头部，说，轻微的划伤和挫伤，不可能有脑震荡，应该说他的呼吸很好的说明了他的情况。医生伸手去取帽子，拿起他的包，他说，给他保暖，可以轻轻地用水冲洗他的头，把血污洗掉，他睡一觉就会恢复的。我说，医生，我一个人没法把他弄上楼。 医生一脸漠然地看着我说，那就别动他了。晚安，威德夫人，你知道我不治疗酒鬼，就算我肯治他，你丈夫也不会是我的患者，我确信你能理解。 我说，没有人叫你治疗他，我只是请人帮忙把他弄进卧室，这样我就能给他脱掉衣服。 罗琳医生冷冰冰地问道，你又是谁？ 我叫马洛，上礼拜我来过，你妻子介绍过我。 哼，真是有趣，那你又是怎么认识我妻子的？ 这他妈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想，我对你想要什么不感兴趣。 医生打断我，转身看着艾琳，简短点了点头，开始往外走。我用背抵着门挡在他的面前。 就一分钟，医生，估计你很久没有读那篇叫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的文章了。那个男人打电话给我，我住的不算近，他听起来情况很糟糕。为了赶过来，我把在这个州里能违反的交通都给违反了。我发现他躺在草地上，于是把他抬进来。相信我，他可不像什么羽毛一样轻盈，家仆又不在，没人能帮我把他给抬上楼。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嗯？ 医生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， 别挡道，或者我会给县治安分局打电话，让他们派个警察过来。作为一名职业人士，哼，提起职业的话，你他妈就是一坨跳蚤屎。 说完，我慢慢地走到了一边。医生的脸色发红，虽然很慢，但的的确确发红了。他因为自己的怒气说不上话来，然后打开门走了出去，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。掩上门的那一刹那，他盯着我，那是一张前所未有的狰狞的脸上的狰狞的表情。我转身离开门口的时候，艾琳在笑。我厉声嚷道， 有什么好笑的？ 你呀，你说话口不择言，是吗？你不知道罗琳医生是谁吧？ 知道，而且我清楚他是个什么东西。 艾琳看了一眼腕表说，坎蒂现在应该到家了，我去看看，他在车库后面有一个房间。艾琳穿过拱形门廊走了出去，我坐下看着威德。这个大作家呼声大作，他的脸汗涔涔的，但我还是给他盖上了一条毯子。一两分钟之后，艾琳回来了，坎蒂跟在他的后面。这个墨西哥人穿着黑白格运动衫和密褶黑色宽松裤，没系腰带，黑白两色的鹿皮鞋一尘不染。他浓密的黑发直直地向后梳，某种发油还是发膏闪闪发亮。先生，他说着草草地略带讽刺般鞠了一躬，帮马洛医生把我丈夫抬上楼看地，他摔倒受伤了，很抱歉麻烦你。 没关系夫人， 艾琳对我说，我累坏了，你需要什么，坎蒂会帮你。说完，他缓缓上楼，我和坎蒂看着他。他私下说，真是个美人儿。先生，你过夜吗？ 不太可能。 嗯，那很可惜，他非常寂寞。那位女士。 小子，别用那种眼神跟我说话。我们先把这位安置上床吧。 坎蒂忧伤地看着威德在沙发上打呼噜，他小声咕哝，可怜的家伙。这个语气好像是真心怜悯他一样。他简直醉得像一个古巴人。 我说，哼，他可能醉得像一头母猪，但是真的一点都不轻。来，你抬脚。 我们抬起威德，即使二人合力，威德仍然重得像一口铅做的棺材。走到台阶尽头，我们拐到露天阳台上，经过一扇关上的门，坎蒂用下巴指了指，他低语说，那位女士，你轻轻敲门，或许她会让你进去的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因为我需要坎蒂。 我们继续抬着这个大块头进了另外一扇门，把它扔上了床，然后我抓住坎迪靠近肩膀的地方，在那儿轻轻的一掐就会很疼。我用手指狠狠地掐住他，他呲牙咧嘴，然后脸色一沉： 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小杂种。 坎迪厉声地说道： 把你的手拿开，别叫我杂种，我可不是墨西哥来的非法劳工，我名叫胡安加西亚·德索托·梅厄，我是智利人。 好吧，堂皇，别在这儿违反规矩，谈论主人家的时候嘴巴放干净点。 坎迪挣脱我的控制，向后退步，他的黑眼睛里充斥着怒火。他的手伸进衣服里，掏出了一把长而薄的刀，刀尖放在手掌的根部，让刀立起来，连看都没看刀身一眼。然后他手一沉，在刀悬于空中的一刹那，抓住了刀把，整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快，好像毫不费力。他的手举刀和肩同高的地方猛地向前一掷，刀直直地穿过空气，扎进了木质窗框里，微微抖动。他冷峻地讥笑道： 当心先生，参考你的爪子，没有人能够玩弄我。 他轻快地穿过房间，把刀从木框中拔出来抛向空中，一个转身之后从后面接住他，一瞬间又藏进了衬衫里。 漂亮，不过可惜啊，就是有点华而不实。 坎迪一脸不屑地笑着向我走过来。 我说，而且你这样可能会让你的胳膊整条断掉，就像这样。 我抓住他的右手腕，扯得他失去了重心，倒向一边。在他身后，我弯曲的前臂横抵住他的胳膊肘，以前臂为支点，重重地压了上去。 一个狠拽，你的胳膊肘就会碎掉，这就够了。几个月之内，没有人会请你去做扔刀的杂耍艺人。要是再狠一点，你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。去给威德先生把鞋脱掉。 我放开他，坎迪朝我咧嘴一笑，他说：这招不错，我会记住的。他转向威德，抓住了他的一只鞋，突然停住，枕头上有一抹血污。 是谁伤了老板？ 不是我，伙计，他摔倒了，脑袋撞到东西，只是一道浅痕，医生看过了。 坎迪深深吐了一口气说： 你看见他摔倒了？ 在我到这儿之前，你喜欢这个家伙是不是？ 坎迪没有回答，脱下了威德的鞋子。我们一件件替他脱掉衣服，坎迪拿出了一条银绿色的睡裤，我俩给他穿上，让他躺好，盖紧被子。 威德仍在流汗和打鼾，坎迪低头伤心地看着他，慢慢摇了摇他那光滑的脑袋。他说：得有人照顾他，我去换衣服。睡一会儿去吧你，我会看着他，需要的时候我再叫你。 坎迪面朝着我说： 那你得好好的照顾他，要照顾得非常好。 坎迪走出房间，我来到浴室，拿了一条湿浴巾和一条厚毛巾。我把威德微微侧过去，把毛巾垫在枕头上，轻轻擦洗掉他头上的血迹，好让血止住。然后我看见一条长约两寸的锋利的浅痕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。

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一百三十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不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过一定的限度，所有的危险都一样。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，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那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英超。 我进了浴室，拿了一条湿浴巾和一条厚毛巾，我把威德微微侧过去，把毛巾垫在枕头上，轻轻擦洗到他头上的血迹，好让血止住。然后我看见了一条长约2寸的锋利的浅痕。这都没什么，罗琳医生说得很对，可以缝针，但真的没有必要。我发现了一把剪刀，把头发剪去了一些，这样我就可以贴上胶布。然后我让威德平躺过来，清洗他的脸。我猜那是一个错误。威德睁开了双眼，一开始模糊涣散，慢慢的才清亮起来。他看见我站在床边，手上下抚摸头，摸到了胶布。他嘟囔了两句，接着声音也清楚多了。谁打了我？是你吗？没有人打你，是你自己滑倒了。 滑倒？什么时候？在哪儿啊？ 你打电话的地方，你打给了我，我听见你摔倒，在电话里。 我给你打电话，时刻待命，是不是兄弟？ 现在几点了？过了凌晨1点了。艾琳在哪儿？睡了，她说她受够了。 威德静静地想了想，眼神中充满了痛苦。我有没有…… 他欲言又止，露出了痛苦的表情。据我所知，你没有碰他。如果你想说这个的话，你只是晃到了外面，在栅栏附近昏迷过去。好了，别说话了，睡觉去吧。 睡觉。 威德轻轻地、慢慢地掂量着这两个字，好像一个儿童在背诵课文。 睡觉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？ 可能一片安眠药会有帮助，你有吗？ 有，在抽屉里，床头柜。 我打开抽屉，发现一塑料瓶红色胶囊，速可眠，1克半的量。罗琳医生的处方，那位好医生罗琳开给罗杰·威德夫人的药。我倒出了2克，把瓶子放回去， 从床头柜的保温壶里倒了一杯热水，他说一个就够了。他拿走胶囊，喝了些水，躺了回去，又盯着天花板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我坐在椅子里看着他。他看起来并没有困意，然后他慢慢地说： 哦，对了，我想起点什么了。帮我个忙，马洛，我写了一些很疯狂的东西，我不想让艾琳看到。在打字机的罩子下面，请你替我撕掉它。 好，就记得这些。 艾莉还好吧？你确定？ 是的，她只是累了。别管了，维达，什么也都别想了。我不应该吻你的。 别想，有个人说。 维德的声音开始有点困意，他好像在和自己说话。 别想，别做梦，别爱，也别恨。晚安，亲爱的王子。我要把另外一个吃下去。 我把另外一个胶囊递给他，加了一点水，他重新躺下。这回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： 听着，马洛，我写了一些东西，不想让艾琳。 你刚才已经跟我说过了，等你睡着我就去处理。 哦，多谢，有你在真好，非常好。 又是一阵长长的缄默，他的眼皮越来越重。他还在问我： 你杀过人吗，马洛？ 杀过。 让人厌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 但有些人喜欢。他的双眼闭上，接着又睁开，看起来很模糊。 他们怎么能够…… 我没有回答。维德的眼皮慢慢又合上了，就像剧院里缓缓拉上的剧幕。他开始打呼噜。我等了一会儿，然后关上屋里的灯，走了出去。我站在艾琳的门外听着，没有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，也没敲门。如果她关心丈夫的情况，那是她自己的事情。楼下客厅里灯火通明，但是空无一人。我关上了其中几盏灯，我从进门处附近的位置抬头看着阳台，客厅的正中间挑高，层高是整栋房子的高度，路梁横穿而过，相似的横梁也支撑着阳台。阳台很宽，两侧筑有结实的扶手，看似有三英尺半高，扶手的顶部和柱子的截面都是正方形，刚好和横梁相配。从客厅到厨房要经过百叶双窗门后面的一个方拱，再往后估计是佣人房，与之对应的二楼区域用墙壁隔了出来，这样就另有一个楼梯连接厨房区域和二层。维德的房间在他书房正对着二层的一角，我能从他敞开的门看到灯光反射在天花板上，也能看到门框顶部的一英尺。我关上了所有的灯，只留一盏落地灯，然后走向书房。房门关着，却亮着两盏灯，皮沙发一侧的落地灯和一盏带罩台灯。台灯放在一张厚重的写字台上，那上面还有一台打字机，旁边杂乱地堆着一些黄色的纸。我坐在衬垫椅子上，研究着房间的布局，想弄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划上脑袋的。我坐进他的书桌椅，左手拿着电话听筒，椅子的弹簧调得很松，如果后仰翻过去，我的头可能会碰到桌角。我沾湿手帕擦了擦桌角，没有血，什么也没有。桌上有很多东西，包括夹在两头青铜大象肩的一排书， 一个老式的方形玻璃墨水池。我擦了擦墨水池，同样一无所获。这种假设反正也没什么意义，因为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揍了他一拳，用的也不一定是屋里的东西，况且也没有另一个人。我站起来打开眼口灯，他们照亮了昏暗的角落。问题的答案自然浮出水面。一个方形的金属废纸篓靠墙倒在地上，里面的废纸洒了出来。它不可能是自己长了脚走到那儿，或者是被扔过去，或者被踢过去的。我用湿润的手帕擦了擦它锋利的尖角，这一次有了红棕色的血迹。毫无疑问，威德摔倒了，头撞在废纸篓的尖角上，很可能废纸篓被撞得弹了出去。接着他站了起来，把这该死的东西踢到了房间的另外一头，很简单嘛。然后他又吞下了一杯酒，酒在沙发前的鸡尾酒桌上，一瓶空空如也，另外一瓶还有四分之三，一壶水，一个银质碗，里面的冰块也化成了水，只有一只玻璃杯还是大号的。喝了一杯酒后，他感觉好了一点，睡眼迷离地看到电话听筒没放好，但很可能他根本不记得自己用电话做过什么。然后他走过去把电话又重新挂好，时间刚好吻合。电话能让人上瘾，当今被各种工具所奴役的人们爱他、恨他、也怕他，但是人总对他充满敬意，就算喝醉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哼，电话俨然就是神明。任何一个行为正常的人可能会在挂断之前对着电话问一声，以防万一，但是一个醉眼朦胧并且刚摔了一个大跟头的家伙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不重要，也可能是他妻子挂的。他妻子可能听见了摔倒的声音，以及废纸篓弹到墙上发出的撞击声，然后来到书房。正在这时，最后一杯酒的后劲儿上来了，威德可能摇摇晃晃地走出房子，穿过前院草坪，在我找到他的地方昏倒了。有人会来看他，此时他已经不清楚来者是谁，也许是好医生韦林姐。到目前为止还讲得通，那么他妻子会怎么做呢？他对付不了威德，也没法跟威德理论，他可能连试试都不敢，所以他可能会喊人来帮忙，用人休假只能打电话呼救。好吧，他给某人打了电话，他打给了那位友好的罗琳医生。我一直以为威德夫人是在我到达之后才打给罗琳医生的，但是威德夫人没这么说。从这儿开始，事情就说不通了。按理说，威德夫人会四处寻找，找到威德，并且确认威德没有受伤，即使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夏夜在外面躺一会儿，并无大碍。威德夫人搬不动她的丈夫，连我都费尽了力气。但是威德夫人不该站在敞开的门前抽烟，只是模糊地知道威德所在的大概方位。谁能想象这幅情境呢？我不知道威德夫人经历了什么，威德在那种情况下有多么的危险，以及威德夫人是有多么害怕靠近自己的丈夫。我受够了，威德夫人在我赶到的时候对我这样说，你去找他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刚刚走进屋子里就昏倒了。这让我很烦恼，但我只能暂不追究。我不得不假设威德夫人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知道自己无能为力，只好任其发展，才会这么做。就是这样顺其自然，让威德躺在地上，直到有人带着医疗器械来处理他。但我还是觉得这种假设不对劲儿， 更不对劲儿的还有在我和坎迪把威德抬上楼的时候，威德夫人转身就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。她说她自己爱这个男人，他是自己的丈夫，他们结婚已经5年。威德清醒的时候真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，这是他的原话。喝醉的时候可就不大一样了，最好躲得远远的，因为很危险。好吧，忘掉吧。但是不知道为何我还是这么烦心。如果威德夫人真的害怕，她不会站在敞开的大门口抽烟。如果她只是痛苦回避并且内心充满了厌恶，她不会晕倒。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，也许牵扯到另外一个女人。估计威德夫人刚刚才发现琳达·罗琳，也许吧，罗琳医生这么认为，而且公开说过。我不再多想，把罩子从打字机上取下来，东西就在那儿，是几页松散的机打黄纸，我奉命把它们销毁，免得艾琳看到。我拿到沙发上，决定边喝酒边读它。书房旁边有一间小的盥洗室，我冲洗了高脚杯，倒了酒，坐下来读。这东西，你别说，还真有点疯狂。全文如下：还有4天就是月圆的日子，墙上有一小块方形的月光，它盯着我，像一只硕大的失明的乳白色眼睛。开玩笑了，蠢透了的比喻。作家就是这样，每一种东西都得像另外一种东西。我的头简直像生奶油一样蓬松，可是没那么甜美。这又是比喻。我想到那群下三滥就想吐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吐，可能就要吐。别逼我，给我点时间。我心口的蠕虫爬呀爬呀爬。我在床上会好一些，但是床下会有一头黑黢黢的动物爬来爬去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弓起身体顶着床板，接着我会大喊一声，除了我自己没人能听见。梦话，在噩梦中的大喊。没什么好怕的，我不怕，因为没什么好怕的。但是有一次，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，黑色的动物又对我做了那件事情，用它的身子撞我的床板。接着我性高潮了，那简直比我做过最下流的事情还让我觉得恶心。我很脏，我需要刮胡子，我的手在颤抖，我在流汗，我闻起来污秽不堪。衬衫搁着窝的地方一片汗湿，前胸后背同样，袖子卷在胳膊肘的地方同样是湿的，桌上的玻璃杯空了。现在我得用双手才能倒那个玩意儿。我可以倒一杯出来稳住自己，那个东西的味道太让人恶心了，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作用。最后我会连觉都睡不着，整个世界会因为被折磨的神经发出恐惧的呜咽声。写得不错，对不为的，继续。头两天还挺管用，接着就是变糟。你感到痛苦，然后喝下一杯酒，你感觉好一点，但是代价越来越高，而收获越来越少，直到有一刻你只想呕吐。这个时候你就会打给韦琳姐。好吧，韦琳姐，我要来了。没有韦琳姐了，她去了古巴，或者她死了，那个娘娘腔杀了她。可怜的老韦琳姐，多么悲惨的命运。起来吧，威德，起来，找个地方，去一个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再也不用回到我们曾经的时光。这句话通顺吗？不。好吧，这个不要钱，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。好吧，我成功了，我站了起来。多么伟大的男人， 我走到沙发那儿，跪在旁边，手扶在沙发上，脸埋在手里，然后祈祷。因为祈祷，我鄙视我自己。三度酗酒患者在自我鄙视。你他妈的在向谁祈祷的？你这个傻子！如果一个健康的人祈祷，那是信仰；一个病恹恹的人祈祷，只是恐惧。去你的祈祷！你创造了你的世界，你靠自己创造了一切，你又得到了多少外界的帮助呢？好吧，就算帮助也是你自己争取来的。不要祈祷，你这个混蛋，站起来喝下那杯酒，其余的一切都太晚了。好吧，我拿起酒瓶，双手捧起，倒了一点在玻璃杯里，几乎一点都没洒。要是我举杯的时候别吐就好了，最好加一点水。现在慢慢地举起来，放松，一次别喝太多。啊，好暖，热乎乎的。要是我不流汗就好了。杯子空了，又回到了桌上。薄雾笼罩着月亮，我还是放下了酒杯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得像一只玫瑰插进高高的花瓶儿。玫瑰微微点头，上面还带着露珠。也许我就是一朵玫瑰。兄弟，我有露珠吧？现在就上楼。哎，要不要再来一杯烈的，为这旅程壮行？不行，好吧，听你的。带上楼，等我到了再喝。总得有点什么可以期待的吧？如果我上得了楼，应该有点什么补偿，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尊重，对不对？我真是爱自己，最棒的就是在这件事上，我没有情敌。 听众朋友，雷蒙德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殷超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梦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87.6 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能牵着家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方向，为